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北城有雪》，作者明开夜河。 这 VIP 病房的床位比普通病房稍宽了些，但不过也就80公分和100公分的差别，躺两个人稍嫌挤，但也还好。 护士晚上查岗吗？这样是不是不合规定？ 规定在我这儿不起作用。 周迷笑了声，怎么形容？因为挤得很，不挨近了就有掉落的风险。这病房又是在走廊的当头，夜深人静，一点声息都没有，让这儿像个孤岛。周迷太喜欢这种仅仅只是拥抱，体温愈贴的感觉，无端心悸。后来意识到自己可能更喜欢孤岛这个形容本身。周迷挨着谭燕西，手掌碰到他后背的硬硬的骨骼。 你现在好些了吗？ 轻度的，也不严重，下午输过液就好了。 你怎么会来医院啊？ 你不都看了病历卡了？ 我知道，我的意思是 中午去应酬了一趟，谈了个为人做嫁衣的项目。 谭燕西言简意赅，周迷不多问，猜想他估计也不会多说。谭燕西反过来问他， 你今天玩得开心吗？ 嗯。 他迟疑了一下才应，因为想到贺清晚，但只让这人在自己脑海中停留了不到一秒。今晚这孤岛属于他和谭燕西的，别人都闯不进。过会儿周迷又将话题绕回到谭燕西身上。 要住几天院啊？ 两三天吧。 我小时候生病两天就能好的，但一定要多请两天假，谎称自己还没有痊愈，待在家里不用上学，还能有零食吃。我觉得你挺累的，其实可以趁机多休息两天。 谭燕西没出声。实话说，他的试探以及关心都挺直白，而他虽然不自在，却并不排斥。 哪有时间给我休息？ 谭燕西语气还是清淡，但周迷不免捕捉到一丝疲惫的叹息感。他手掌微微用力，更紧地拥抱他，下意识行为。他的优点之一就是从不评判别人的生活方式，尤其谭燕西的。你已坐拥无边财富，只要你想，有什么不可休息的？但他凭借认识以来谭燕西偶尔吐露的只言片语判断，他无可奈何的背后是更深重的野心。 我连他这个人都勒不住，更别谈他的野心了。 但是他也只是让这个念头在心里过了一秒钟。他太喜欢今晚这样说不出的气氛，不愿扫兴破坏。他高半度温度的体温，洁净的香味，平缓的呼吸，那种真真切切的谭燕西身边就他一个人的独占感。 谭燕西。 沉默一会儿之后，周迷轻声喊。黑暗里他感觉谭燕西是低了一下头，周迷就凑上前去碰碰他的嘴唇。谭燕西嘴唇有些干燥，因为进食进水，其实也没什么异味，像是情难自禁的一种下意识，一触之后便就退开。谭燕西却追过来拥着他， 夺尽他呼吸般一个绵长而无尽头的深吻。恰好隔天是周日，用不着上班，周迷趁早回家一趟换衣服，也拿些必需品。他还穿着昨天的那一身礼服裙，蹑手蹑脚开门的动作，活像舞会上叛逃的落难公主。宋满还没醒，屋里静悄悄。结果一打开自己卧室房门，却结结实实迎来一个惊喜。顾斐斐正躺在床上呼呼大睡。他发现自己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性格，怕是有一半是被顾斐斐塑造出来的，因为顾斐斐会在任何情况任何时候突然出现，比开盲盒还要刺激。周迷尽量放轻动作，但还是将顾斐斐吵醒。顾斐斐翻个身，抱着被子，几分呆滞地看着他，开口的第一句话果真是要吐槽他这一身儿。 你这是鬼混了一晚上啊。 你倒好意思说我，明明一直都在北城吧，这都几个月了没说跟我吃顿饭，一现身就这么冷不丁的，是要吓死谁啊？ 那个我不是忙吗？画画之外不还得应付那个老男人吗？而且我这次来之前可是在微信上给你打过招呼了，你没回我。我问的是宋满，他说你不在家我才过来的。 是吗？我可能没看到。 昨晚周迷忙得脚没沾地，之后又去了谭燕西那儿，除了置顶的几个工作群，其余都没空去查看。周迷脱下裙子，再翻衣柜，找出方便活动的夏装换上，又往纸袋里额外装了一身换洗的。 你这是又要出门啊？ 谭燕西住院，我照顾他一下。 照理说他这种人身边不缺人吧，怎么还要你去陪护？ 鬼知道啊，我昨晚过去的时候他身边一个人也没有。 顾斐斐偏头打量他，忠告一句， 周迷，对他们这种男人同情心是大忌。 我知道，我只是有种预感，跟他也持续不了多久，反正至少我希望分开的时候不是我欠着他。 你这预感准不准啊？怎么我听来的版本是，据说谭公子对新宠宠得不得了，同游巴黎不说，还签了个自己的发小的资源搭桥铺路。他那位发小可是出了名的目下无尘。 周迷顿了一下，才继续手头上的动作，把那礼服裙小心装进防尘袋里。所幸他穿着的时候很小心，除了些许褶皱之外，没沾上什么别的污渍。 还说呢，这所谓搭桥铺路，我其实真不该去。 怎么呢？ 昨晚碰到上一个跟谭燕西的，是个小明星。 哎，你俩没掐起来吧？ 他是明星，那么多双眼睛盯着，前途还要不要了？ 那碰到了就碰到了，有什么关系啊？现在但凡我跟他们那圈子里的人吃饭，十回有九回能碰见老男人以前的情人，他们各自又可能还跟过同样的人，关系复杂得很，跟蜘蛛网一样。 有人告诉我，之前谭燕西对这个小明星一样宠得很，一手喂资源喂成现在的三线小花，结果呢，到头来他厌倦了，一样只有各奔东西这一条路。 宝贝儿，我说句实话啊，我知道你是在给自己打预防针，可你的语气…… 我语气怎么了？ 有点像在吃醋。 我没有。 否定得太快，未免像是一种下意识的掩饰。意识到这一点，周迷怔了一下，顾菲菲就盯着他。 上回说的话依然有效啊，你最好是真的没有。 东西已经收拾好，防尘袋和装在绒布袋里的珠宝首饰都装进同一只纸箱，等有时间给魏成送去。周迷没再应顾菲菲的话，转了话题问他， 后续什么安排啊？是不是又得人间蒸发？ 哎呀，我没骗你，我是真的忙。我后头还要去见些人，开个论坛什么的，还要画新的作品，筹备拍卖。 挺好的，我们俩总算有一个混出头了。 到时候姐赚套房子，你来我这儿蹭吃蹭睡吧。嗯， 那我等着了。 最后顾菲菲问他， 哎，之前住的不是好好的吗？怎么搬家了？是跟程一念吵架了？ 周迷就把程一念和崔家行的事告诉了他。顾菲菲听得叹声气， 哎，真好，到底是来路和去路都干干净净的男人，一听就有奔头。 而他们呢，多半这一生只是不断的不断的歧路亡羊。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订阅分享吧，我们下集见。